香港曾经是远东足球王国，香港曾经出现过黄金一代的足球球员，香港球队亦都曾经在亚洲的足运史上面创立辉煌的成绩，我们亦都出产一个球员代表过中华民国，这段历史好值得大家回味欣赏。 一代国门何容兴的足球世界，逢星期二晚上10点， 2019是香港极具意义的一年，也是我漫长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年。2019必将记载于历史上，这一年香港觉醒，是近200年历史中里程碑式的觉醒，有些突然，但也由来有自，是香港市民的觉醒，一代人会延续到下一代和下下一代的觉醒。从此香港走上一条不归路，再不会回头。李仪，香港觉醒辑录了李仪于2019年的政论文章，既有历史视角的分析却不留冰冷，既有时代儿女的热血也不失睿智。新闻是历史的初稿，读着夹叙夹议的时论文章，仿如置身运动之中，随着局势的转变而休戚与共，同时能纵观大局，不迷失于旁枝末节。李仪新书《香港觉醒》已经有现货发售了，大家可以亲临普罗或经普罗的网上商店购买，每本特价港币120元。多谢大家。 玉敏踩场，现在同你剖析政治。 梁爱诗是前基本法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委员，现在的副主任委员是谭慧珠，他现在是成日行出来讲话，他就会看过草案的本文。谭耀宗因为他是常委，他又看过本文，所以这两个契弟出来讲话，你看他都等于煽了一些内容出来 的， 包括公务员有宣誓效忠和拥护那些，就他们放了出来的，有很多，甚至乎就你選舉，咁你如果反對國安法嘅，可能就 DQ 你參選資格咁之類啦。咁所以如果咁樣嘅話咧，就好撚大鑊嘅喎。好啦，我當你選，俾你過到關，你入咗去。咁但係咧，到時你喺個議會裏邊即係表態話反對國安法，咁係咪可以 DQ 佢個議席咧 ？DQ 得㗎啦，呢個 咁。這個周浩成訪問這個梁愛詩的時候，梁愛詩也提到就說現在為什麼不會公佈個草案，草案出來了，其實這個就等於我們一早估計的，在那個提出決定的時候已經寫了個法律的了，大佬全部橡皮圖章，包括這百幾個這個人大常委都是橡皮圖章來的，對不對？咁點解唔公開得呢？係咪？咁梁愛詩就唔得，公開咗咁呢個又反，嗰個又反，引起好多爭議，所以喺香港立唔到法就係咁解咯。 咁多爭議冇立住啊！ 屌你啦！咪你即係呢種講法係好撚白痴嘅。你而家你立嘅有爭議你就唔立啊！屌你真係！咁而家冇爭議，國際社會有爭議，未睇見你個草案個內容有爭議啦，係咪啊？ 唔準睇。一睇到就立咗㗎啦， 係啊，一睇到就立咗㗎啦， 立咗㗎啦， 立咗好快啫，仲有幾日啫， 係啊，係 咪？仲有幾日啫？呢個月底開嗰個人大常委會咪表決通過咯， 係咪？係啊，通過， 一定係呢個月底㗎啦，係咪？咁仲有喎，月底通過就啱啱7日啦嘛，係 啊， 係咪？呢一個香港主權移交呢個23年，咁啊正式宣布呢個國安法正式頒布施行，跟住就開始拉人。是吗？即使未即刻开始拉人，是吗？你就会摆个国安会喺度，就喺度研究边啲系 target。嗯、OK， 有个名单喺度。 有个名单喺度，跟住嗰个国安处咧就会啲即系嗰啲有枪噶啦，嗰啲国安喺香港系吗？咁佢哋就会搜集情报，跟住又好捻多人督灰嗱，呢个我一早讲咗噶啦，系吗？呢啲督灰嘅人一定包括周融啊、屈永贤啊、何君尧啊，系嘛？甚至民建联呢啲扑街系嘛？系唔系佢都话你屌你咩？喂，呢个系颠覆国家政权啊！呢个系勾结外国势力，呢个系港独，一定系咁噶嘛？咁唔系屌你个国安处资料喺边度嚟咧？系嘛？咁你香港跟住就变成一个咩咧？屌你充满赤色恐怖嘅社会，系嘛？就系咁啦。我哋呢啲台咧就日日喺度惊到裤甩，系嘛？ 跟住咧嗰啲 KOL 咧就自我檢查，係嘛？講啲唔講啲，係嘛？有啲嘢就唔敢講，就咁咯，係嘛？個社會就變咗咁噶啦，真係萬馬齊喑夠可愛，係嘛？呢、這個就變成一個萬馬齊喑嘅社會。你話屌你乜可以保障香港嘅即係人權自由，係咪？我哋啊香港人嗰個言論自由唔會受到影響，屌你乜你咁你都噏得出，唔受到影響，嚇都嚇撚死啦！而家你印刷咗話唔撚印刷呢啲即係 政治書， 政治書國安法未通過，佢已經唔撚印呢啲政治書啦！屌你係咪真係？你話冇冇嘢係嘛？你講就冇嘢係嘛？跟住咪自我檢查啦，啲傳媒咪自我檢查啦，係嘛？咁你肥佬嚟還掂都係個搏死你咪屌你乜搏俾佢嚇就係。佢真係唔使手軟嘅，所以而家就算喂真係到時法庭判你幾個老嘢坐監一啲都唔出奇嘅。雖然你個罪名啊不足以坐碌碌聲，判你咗半年九個月，咁啊點樣你催佢咩？唔會因為你叫黎智英，你叫李柱明，佢就唔判你坐監嘅嚟噶。好明顯就係咁樣，係咩？咁當然啦，佢都會計過條數判咗你坐監。佢啲美國主子會點樣反應咧？咁佢都會諗呢樣嘅。咁佢諗撚咗啦，佢已經咁啊點啊？佢有反應咁啊點啊？嚇！打仗啊，系咪？屌你真系到而家为止，呢个 Donald Trump 都成日话呢个吓，即系 Presidency is my best friend， 系咪屌？ 最紧要签咗个贸易协议先。 屌你佢啊，哎，佢做得几好吓，佢好爱佢嘅国家，点解成日喺度噏呢啲嘢咧？屌你咩？咪最近咪俾一个《纽约时报》一个专栏作者，即系。佢攞過兩個諾貝爾獎嘅啦，就屌你寫文屌柒佢，阿普勒斯獎攞唔係噏撚錯咗快，諾貝爾獎就係唔係新聞界，普勒斯係噏得快啫，屌你真係兩次噶，咁啊寫咗篇文，其實嗰篇文我睇完都冇乜嘢嘅，即係好撚明顯就即係支持民主黨， 係啊，呢又係黨派之爭， 黨派之爭嘅選舉啊嘛，係咪？好啦，即係梁愛詩呢啲佢仲有一個講法係好撚，即係因為我覺得好得意啊，即係啊，咁佢都應該係咁講噶啦，因為而家共產黨係咁講噶嘛。咁我得意嘅地方就有一個人同佢講法差唔多嘅，不過表達方式唔一樣。梁愛詩點講咧？即係佢話呢個佢即係話舊年搞事嗰啲人咧，即係舊年即係出現呢個反送中嘅運動啊，即係社會發生嘅亂象啊，大家有目共睹。咁啊，佢哋嘅目的唔係咁簡單嘅。唔只要撤销逃犯条例，仲话要香港独立，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咁啊，跟住曾玉成就问佢，咁佢系香港原有嘅法律都可以解决呢啲暴力嘅行为嘅、哦。咁、佢就话，梁爱诗就话，中央系要长治久安，系咪？因为呢班人嘅目的系分裂国家、颠覆政权。如果唔理佢咧，就会变咗台湾。我屌你啦，咩台湾？從大陸嘅分裂，呢個係內戰嘅結果嚟噶嘛？係咪啊？點會香港變喺咗台灣？喺香港嚟同台灣比較咧？ 兩邊都有軍隊嘅，當然。 喂，台灣而家叫台灣，佢台灣係一個地方嘅地域嚟嘅，叫中華民國。中華民國嘅前身咧，佢有效管治嘅地方咧，就係、是、全中國大陸。咁就因為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之後，係咪？跟住要復原，跟住你共產黨嘅叛亂，係咪？咁就內戰，你嗰陣時係一個叛亂集團。咩叫叛亂集團？用當時中華民國嘅憲法，你有軍隊，係咪？你要即係你嗰個就真係屌你咩要推翻呢個政府啊嘛？用武力係咪？咁點可以比較呢？好啦，跟住唔拎夠砌國民黨嘅軍隊，咁啊政府播遷台灣。点会好似你而家梁爱诗呢个白痴咁样讲嘢呢？如果你唔理佢，香港而家咁样搞法，佢就会变咗台湾。咁变咗台湾几好啊？系咪？ 系啊，民主民主选出嚟，政党轮替添啊？ 系嘛？变咗台湾几好啊？系咪？台湾都系讲一个中国噶，而家不过蔡英文唔捻中意讲咁解啫嘛。佢宪法都系一个中国噶，系咪？喂，你系咪比义不伦咧？呢啲人咪坏捻咗脑咧？你话俾我听，系咪？如果我喺度，我就问佢噶啦。喂，台灣同香港情況點會相同呢？台灣有人搞台獨，佢都搞唔成㗎，佢一定會修憲㗎嘛，通過一個民主程序，係咪？香港只係嗌口號啫嘛，點解你唔理佢就變咗台灣呢？台灣變成咁，喂，即係1949年到而家71年，你都冇辦法用武力統一佢，你講乜撚嘢啫？你共產黨有咩本事啊？你話俾我聽。 係咪？變咗台灣咁，係咪？台灣而家台灣問題嘅出現就係兩岸分治嘅結果嚟噶嘛？呢個係由中國分裂變成兩岸分治，係咪？經過超過半個世紀之後，咁台灣梗係變咗本土為主啦。呢個好撚正常噶嘛，啱唔啱？以前就諗住反攻大陸咧，仲可以係咪？ 唔使諗啦。 喂，五十年代初韓戰，屌你諗咩？即係 幾乎打翻去， 幾乎打翻去就係呢個道路門，屌你乜出賣中華民國係嘛？召呢個麥克阿瑟翻去，咁咪玩撚完咯？嗰次最大機會可以反攻大陸嘅 ，OK？ 過咗嗰次機會就冇啦，已經係咩？兩岸嗰個分治係等係中國分裂啊嘛，中國分裂係因為內戰噶嘛。大家睇下1945年之後，即係呢個所謂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世界上有幾個分裂國家嘅，一個就是德國。德國咧就係因為呢一個二次世界大戰而分裂嘅，係嘛？你因為蘇聯係戰勝國啊嘛，佢咪瓜屌你咪佔撚咗你東德咯，係咪？西德嗰啲咪屌你只啊美國咯咁咯，韓國。韓國又是因為戰爭的結果嚟噶嘛，又是南北韓係咪？越南是內戰的結果，係咪？當然內戰之前就美軍屌你乜打呢、這個係嘛，又打呢個越南係嘛，打呢個北越，但係佢本身都係內戰的結果嚟噶嘛，共產黨就推翻了原有的政府，中國又是內戰的結果，呢啲係分裂國家。有啲分裂國家可以互相承認、交叉承認，係唯獨是中國屌你諗咩？就係漢賊不兩立，結果賊立漢不立。咁而家個賊咧又唔撚同呢個漢即係合，咁啊嗰個漢咧變撚咗台，咁就咁咯，係嘛？屌你諗咩？呢啲喂，呢啲好清楚嘅，你梁愛詩識條柒咩？你話你咁撚樣講嘢，你唔理佢哋，跟住就變撚咗台灣噶啦咁樣。所以你睇到呢啲人噏嘢，喂，我哋呢啲真係你都幾難駁嘅。我同你講呢啲嘢，我話俾你聽啦，係嘛？咁但係咧，就真係我哋好尊敬嘅，即係李柱銘，好似同佢睇法差唔多。李柱銘喺《紐約時報》有一段嘢，係嘛？咁啊，當然佢就即係主要提出就係中國繞過，即係中央繞過香港立法會進行國安法破壞基本法啦，就應該由港府自行。就國家安全立法咁樣，咁佢有一段嘢咧，就好多後生仔睇咗咧，就即係非常之唔滿意嘅，話香港 the 攬抄 people 啊， 喂，攬抄佢點解唔譯英文咧？ 咪英文咪攬抄咯， 話搞錯， 真係攬抄 people， 唉，真係喂，點解啲新聞佢哋完全 即係話佢哋完全係屌你，即係好撚無知係咪？跟住佢有一句咧，就真係好難聽嘅 ，If you start the revolution。And then you are completely defeated. Many people will die with you. So how does that help Hong Kong? 喂，咁呢句説話咧，如果用喺孫中山身上都幾大鑊嘅。黃花崗起義， 你害死好多人啊！乜乜乜啦！ 黃花崗起義咪害死好多人咯、 啊。有幾多人都72個啫嘛。 咁仲有仲有成扎噶嘛？惠州 七起義、廣州起義、 七女湖，害死好多人嘅喎。咁唔好搞啦！ 但唔係都即係辛亥革命唔係死好多人嘅啫，即係調翻轉嚟講，真係比起其他革命嚟講，因為嗰陣時滿清真係屌弱到不堪喎，你明唔明啊？因為新軍起義咗，其實就係武昌起義，其實就屌你咩軍，即係嗰啲軍隊叛變啫嘛，其實係屌你，你明唔明？你啲革命黨邊有軍隊啫？係咪？仲要利用香港運啲槍械入去籌款雞碎咁多係咪？嗰十次起義都失敗嘅，基本上係係咪？ 全部輸曬。 唔係你呢種講法咧，即係同梁愛詩嘅講法咩分別咧？係咪？佢哋嘅目的啊，唔係咁簡單，唔只係要撤銷逃犯條例，仲要香港獨立、光復香港時代革命係咪？咁咩分別啫？ 咁咪佢唔中意革命呢個字咯，阿李柱銘。 唔係光復香港時代革命係梁天琦喺2016年年頭個新界東立法會議席補選嘅即係口號嚟嘅 ，OK？ 或者嗰啲文宣啊，當時我有份支持呢個選舉，我好清楚嘅。佢嘅意思唔係香港要搞革命，屌你諗住成為一個獨立嘅國家，不是？對唔住 ，OK？你而家屌你去探梁天琦監嘅人，你問下佢啦。當時咪咁講，咁而家人哋借用咗呢個口號嚟話香港要自主自決，係咪？咁呢個有冇所謂主張香港獨立嘅成分喺度咧？咁而家有冇一啲好有 即係包括嗰啲本土派作家嗰啲咩徐成恩之流，有冇人可以解釋俾我聽呢八個字係等於台等於港獨咧？話俾我聽，用一個學理嘅基礎係嘛？你訪問下梁天琦先。好啦，梁天琦發明呢個口號，當時係為咗選舉，跟住而家變咗喺舊年成個運動啲後生仔攞咗出嚟用，佢哋用嘅時候係咪有呢一種咁嘅諗法先？係咪全部有呢種諗法就係要香港獨立先？咁呢個可以討論噶嘛？咁但係我覺得呢個都唔重要，因為你總係要有個口號，係咪成個運動就呢個口號就出咗嚟啦，係咁多啊！袁榮光歸香港，你都可以話係港獨嘅喎，係咪？乜撚你都 真係當咗係港獨添，而家真係講咗港獨。 屌你乜你主張雙普選都係港獨嘅喎，我喺立法會提全民制憲，係嘛？重新立約，屌你個又係港獨嚟嘅喎。咁但係你睇我內容唔係嘅喎，我係由香港人去草擬基本法啫喎。你明唔明啊？即係你李柱銘有冇去研究過香港個港獨思潮係點樣嚟嘅？係嘛？你怎麼可以整一句就是 If you start the revolution and then you are completely defeated 屌你真的那你跟梁愛詩那個說法剛才我引述的有什麼分別呢、 啊、 本質是一樣的嘛是就是你的懶樣搞港獨、哎、所以屌你中央要出手 他最大鑊是這樣的他沒有記住 你那個思維的方式那個思維的方向是一模一樣的跟梁愛詩 因為呢個講法咧，實際上而家你係話呢個鎮壓本身係合理噶嘛？ 咪等於話係合理咯， 合理噶嘛？ 你又累死好多人啦！你哋喺度搞革命， 係你哋搞出嚟噶嘛？真係 唔係因為你而家寫緊嗰篇文章，你前面係講屌你最好自己立法，而家佢嚟立法，佢嚟立法原因就係因為你班後生仔叫港獨。咁梁愛詩嘅講法就係、是、嗱，佢哋叫講光復香港時代革命、香港獨立，咁我哋唔理咧，就香港變咗台灣， 如出一轍。 喂，兩個講法係唔一樣。但系嗰个思路系一模一样，屌你乜咁先至呕血啊嘛！仲有屌你乜梁爱诗，唉，同李柱铭喺我心目中，屌你老母一个系人，一个系鬼嚟噶嘛，大佬，休息一阵。